这局没准地儿。 呀，听信儿啊，现在先别来。我说咱们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啊，上了吧来了。我说哪上了吧？上学人上了吧。我呢，你听信儿。 听信儿。 我听多少信儿啊？你听信儿。多年剧场接不着角儿，你来。 好嘛， 这位是打赌子的，把我气的。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嘿， 你就信他 啊？啊， 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您非唱不可，那不给人尚老板开脚？ 我脚踏吗？我别处唱，我非得黄金戏院啊！ 哎，对，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小的。 对， 真是 哦， 天坛舞台， 天坛大舞台， 哎， 哇，最大的戏。 对了，本来定2天，我改3天， 要比他多一点。 他赌这气儿，枪这火， 好 多演一天。 嗯， 演3天， 演3天， 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账。 哦， 打听打听黄金戏院，他这怎么样？ 哎， 票价。一打就上小云那儿，8000块， 8000， 前排每座8000块， 8000。 1945年， 可不多， 贵了， 是 大发了，大发了， 高了，上了， 大发了，加满了啊！ 哦，买个上的还100块钱呢，上了吧，卖8000， 不值，不值，不值，不值，不值， 太贱了！ 这不是天长五天跟我商量啊？咱票价怎么定啊？我那边多少钱？要是8000，要是8000。我一想啊，我这儿啊，甭犹豫，干脆 2000块钱，2000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我也听戏，我也喝茶，对吧？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你说谁这是？啊 啊！ 你说谁呀、 啊？说说你啊！ 8000，这8000， 8000的是上老板。 我多少钱？ 2000块钱。不少了，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我在哪儿？哪儿？哪儿？哪儿？你看见了？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的，所以看见了？ 跟我这么琢磨？ 呸！这伦理不能搭理他，不能理他，这还慢慢告诉你，8000，8000，听着8000，2000还带点好茶叶，我管饭。我跟你要价，我算栽了，我算栽跟头了。 哦，那您卖多少？ 卖多少钱呢？12000。 啊？ 哎呀， 前排12000， 前排了吗？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12000。 前后排。 不对号， 12000，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12000，后排12000，楼上紧后边照样12000。 嚯，这价码可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那玩意儿，听这戏，咱3天戏码得硬。 哎， 嘿， 头天什么戏 啊？头天呢？ 啊， 连环套， 连环套， 插刀倒钩， 嘿， 嘿， 这戏 坐战 啊， 倒马拜山倒钩，唱全了， 哎， 斗尊。 好， 上学生来，上小云来，人叫窦尔敦， 来不了，来不了。 哦， 哎， 完了吧？ 第二天 啊， 第二天呢？ 第二天呢？ 啊， 第二天我来一个奇冤报， 奇冤报， 哎，不合适， 老生戏， 唱歌戏， 老生的也成， 也行啊，也行啊， 啊， 唱打坐念翻全活， 老生。您去谁 啊？ 您去谁？ 奇冤报， 奇冤报，老生。 头天我窦尊，头天连环套， 别说别说窦尊 啊！ 这奇冤报老生是谁？ 我唱歌戏。 是啊，去谁？ 第三天呢？我一想啊， 别 来一个， 别三天，第二天。 我知道，我叫你谁？ 老生是 说这个老生是 谁呀？ 这个谁嘛？巫婆戏嘛，那个他那个 对。 那个谁赵大这两口子害死他，就改成做成盆嘛。 啊，对对对，他谁呀、啊？叫什么名字？ 你看，那个就拿我当做了妖魔。 哎，行， 别，哎，你干嘛？一会儿这词儿就出来了。 哎，不，谁不词啊？这问你叫什么名字？你 说我怎么的？ 哎，叫什么？ 徐世昌 什么？ 徐世昌， 徐世昌， 嗯， 刘世昌， 刘世昌，刘世昌， 哎， 我记有徐世昌， 徐世昌的大总统，